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终于这个新节目呢都面世了。咁呢就因为我哋嘅台呢就有几个新节目啦，咁但係呢我哋春明嘅时候讲咗呢一个呢就个主持呢就未蒲个头嘅，咁淨係喺我哋共聚会就做咗一集嘉宾。係啦，咁就係阿庄医师。 係，你好大家好。 终于都啊嚟到新节目都出嚟啦。 係。 咁嗱，我要同大家讲，其实我就喺春明同埋喺节目都介绍过你新节目嘅，庄就嚟咗我哋做集嘉宾啦。咁嗰时呢就以为你一个中即唔系你唔系以为你系一个中医。係啦，咁以为你系熟悉嘅啲中药啊嗰啲咩。 呢个都熟悉嘅。 係啦，系当归啊茯苓嗰啲咁嘢啦，咁你就同我讲就话想有兴趣想做一个关儿童发展障碍嘅节目， 系冇错。 咁我睇咧，我就觉得咦，好似好有意义咁样。咁但系更加我节目都讲过咧，更加犀利就系你写咗一个计划啦，而家手上都有嘅。一个系个节目嘅大纲，我哋都冇乜主持系试过。咁我觉得呢个系真系相当之赞赏啦呢样嘢。咁咁你咁嘅诚意咧，我觉得真系冇理由唔做嘅。同埋我觉得呢个话题咧，阵间我哋讲下啦，点解我觉得即系网台上值得做一个咁样嘅题材啦。 好啊。 系啦，咁但系咧，就咁我觉得，喂呢、這個，即系我即刻，喂，剩我哋两个咧，因为见到你都请好多嘉宾啊嘛。 计划紧。 计划啦，你我见到你计划，我请好多嘉宾啦，我哋阵间会可以介绍一下啦。咁我即刻谂起咧，其实我咧之前咧就揾过个老友帮手嘅，系啦，翻个救兵，系啦，笑一声。咁咧就系我大学同学啦，就系阿社工，阿文社工， 文姑娘， 文姑娘系啦，Angela 啦， 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咁我就话，不如可唔可以话同阿 John 讲？其实我同阿 Angela 做过一集特别节目嘅，咁你话你都有听，系啦，即系都听过下咁样，即系都 OK 啦，同埋即系多个。 都一年前噶咯， 好耐啦，好耐之前， 一两年前， 系啊系啊，个台都成立咗一年咗嘅， 系啊，咁啊，即系应该好早期嘅事， 好早期嘅事嚟嘅，系啦，咁嗰时其实都系几无独啊，又偶就系讲呢类型嘅话题啦，咁样，咁我觉得啊，不如就睇下佢可唔可以有时间嚟帮下手，系啦，咁啊就，今日又倾啦，咁倾下咧就阿庄医师你又揾到个嘉宾啦，其实嘉宾我哋今日就仲有多位嘉宾主持嘅， 系啦，咁咧我又因为始终我而家都系喺呢个范畴里边嘅工作啦，其实都认识咗谭姑娘嘅，咁谭姑娘都系喺我谂大概一年前会认识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合作嘅机会嘅，咁都有帮一啲发展障碍小朋友都有讲过一啲讲座啊 workshop 啊，咁我认识咗佢之后咧，就既然又一搞一个类似讲儿童发展障碍一个节目，咁当然第一个就谂起佢咯。 系，喂，谭姑娘， 你好 ，thank you 晒啦，因为咧就谭姑娘其实 Angela 都系嘅，即系因为讲真做得即系呢啲都系社工工作咧都好忙啦，咁其实即系而家都要你哋搵啲时间出嚟去夹一夹咁样啦，咁但都嗱阵间我哋咧会讲下你几位工作范畴。因为在这个咁样儿童发展障碍里面呢，我想很多网友其实即就算可能是家长，其实都未必知道去点样去找一个适合的即如果真係啊，萬一啊，去唔好話有事啦，你 check 其實可能你都唔知佢點樣揾嘅。咁所以就阿莊醫師就揾咗阿 Ivy 幫手啦。咁其實我哋上個禮拜就傾過一次嘅，最可惜咧就其實嗰次係應該錄咗一集節目咯，因為其實嗰次都傾咗好耐。 係， 跟住我就先更加覺得其實原來呢個題目係好值得去做嘅節目啦。即係你哋講咗好多，嗱我哋亦都可以輕輕預告下先啦，好唔好啊？莊即係第一集。 其實係咯，都唔係我哋可以一集兩集可以讲得完，基本上可能上次讲嘅可能只系一个冰山一角， 系啊， 系啦，咁所以点解话值得做就系可能个范畴可以大到可以足够可以做到，可能之后可能八至十集都有可能 咯。咁我同阿庄就计划做住试下，大约做一季先啦，十三集先咁样啦，因为即系始终几位都要夹啲时间，就夹啲嘉宾时间。 冇错， 嗱可以轻轻讲有啲咩题目嘅。嗱，咁阿庄咧就哇 prepare 即系准备咗好多，咁包括就譬如一啲嘅训练啦，一啲嘅疗法啦，咁呢啲咧就陣間要啲可能要啲嘉賓或者你幾位再解釋一下啦，或者點樣評估啊等等。咁但係咧，我第一樣嘢咧，俾啲聽眾咧認識下幾位先，尤其是阿 John。 啊，即係你會尤其是我咧？ 唔係我真係好好奇喎。嗱，即係我都話你做嘉賓時，我覺得你係啲中醫嗰啲嚟噶嘛。唔係，即係你都係中醫 ，sorry 啊。即係唔知點解你即係點解會專注咗去呢、這個即係兒童發展障礙嗰方面嘅？ 其實都係工作嗰個方向同埋自己興趣方面去做嘅。咁其實我喺大學時期都已經想做即係用針灸去應用喺呢、這個兒童發展障礙呢個範疇上面嘅。咁我畢咗業啦，咁其實都有喺醫管局嘅下嘅中醫診所做嘅，跟住而家就 啱啱喺前年啦，或者前年我就自己開一間嘅診所，就係專幫一啲兒童發展障礙小朋友嘅。 嗯， 係啦，咁就係咁而家其實過多時類似即係兒童發展障礙小朋友，其實都喺一啲大學啊或者醫院下嘅中醫診所都有做針灸嘅。 嗯， 係啦，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另類嘅一個，咁其實我都想帶俾一啲信息俾啲家長咧，其實呢樣嘢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嘅小朋友。 算唔算係專科㗎？咁樣即係算唔算係中醫裏邊嘅專科？ 其實我哋就好少講。即係中醫係以專科為，因為我哋其實好多時都係會好多病，我哋以整體為題去 開 咁啊係，即係我哋唔會分心肝脾肺腎咁樣， 淨係睇 心嘅咁，所以就但係你話係專做一某類型嘅一啲症，或者係一啲某一 part 嘅病嘅病者，其實就比較少啲嘅。 嗯，即係你係喺中醫裏面就專係針灸嗰邊，可唔可以咁講咧？係 啦， 係 啦，專針嗰邊。 然後你自己就集中範圍喺個兒童發展障礙嗰度。 係啦，冇錯。 果然係得意啊！即係呢個，即係，但我其實我唔知嘅，其實針灸或者中醫喺兒童發展障礙，即係咪一個？即算呢個療法算係普遍未定係點樣㗎？ 阿岑醫師，我都想問，其實佢係喺香港有幾耐到呢？即如果你話真係啲譬如啲自閉症啊，啲小朋友開始去諗話，啲家長帶佢去做針灸咧， 我諗 幾多年到咧？都 我諗都唔係好耐，我諗係近5-10年之間嘅事，係啊。 我見電視都有講噶，即係我諗半年前電視都有講話，某間大學有個 program 專係做自閉症嘅小朋友，有啲 research 有啲研究就話係幫到嘅咁樣，然之後就鼓勵一啲講咗幾多歲啊細啲嘅 係啦，大概2-6歲啲 呢個年紀嘅小朋友，不妨去試下呢一個療法咁樣。 不過針灸呢個真係可以，可能我真係少聽啲囉，即係如果我唔熟悉呢樣嘢，好 聽到有啲痛 啦，係囉， 聽到有啲痛， 唔理解 啦，其實係要針個頭 咁 樣，因為其實即係呢類型嘅情況就係一定係針頭， 嗯， 同埋針下啲面嗰啲咁， 係 我聽啲家長到多數都係咁樣 講，係咯，即係我哋幻想針完之後都係即係內打通內 功，同埋都要留針留半個鐘咁，所以你係可以話個細路仔都好乖噶， 呢個關於呢個針灸嚟， 要揾一 part 係啦，呢個揾一 part 簡介啊，好明白莊醫師啊，真係一個好有心啦，係喂，可唔可以問多你少少？其實點解你會專注喺兒童發展障礙？其實喺你話你即係冇咩特別原因嘅，其實 冇特別原因，即係我其實就又唔係即係屋企人啊，有啲方面嘅問題嘅。咁但係就純粹係因為可能大學時期可能有啲門診跟診嘅，其實見到一啲啲老師啊教授啊，咁佢又幫嗰啲小朋友，例如幫一啲腦麻痹小朋友去針啊，咁其實嗰陣時有啲興趣開始去發展呢樣嘢咯。咁其實本身都有對針灸都有比較有興趣。 明白。好，咁要問下 Ivy 啦。你係咪你解釋一下嗰個邊個範疇啊？你係嗰個 職業治療師。 職業治療師，係即係 都係唔明點解係職業啦？ 解説啦。去到邊一 part 要揾你幫手嚟啫？ 啊，其實呢個係個職業治療個名嚟嘅，係啦。咁其實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到做實習咁計啦，咁我哋都喺理工度讀噶嘛。咁實習咁計咧，其實我哋就會去一啲醫院啦，醫院就有分精神科。或者係一啲嘅 physical 嗰科啦，即係身體傷殘嗰科，咁亦都有咧去兒科，係啦。咁我哋喺即係實習嗰陣時咧，有時就會睇興趣啦。有啲人好中意去精神科，有啲人好中意去啲體能嗰個問題嗰啲啦，即係譬如即係中個風啊，或者即係傷咗啊嗰啲病人嗰啲。咁我好中意去兒科嗰邊嘅。咁兒科嗰邊啲細路仔就即係跟嗰陣時啲老師學嘢咧，咁就教啲小朋友用玩具喎，啲手仔唔識喐喎，唔識爬喎，有啲瞓喺度真係即係好似阿 John 講係即係嗰啲叫大腦痙攣嗰啲啦，咁啊好緊噶嘛啲筋，咁啊即係見到啲小朋友啊咁樣。 即係治療已經係一個一門，然後你係再縮窄範圍兒童，係咪咁講咧？ 係啦，即係基本上學嗰啲東西咧，就係譬如 psycho 啊、 學嗰啲即係 anatomy 嗰啲就學啦，即係嗰啲科目就一齊學。但係 解説下先，你講咩？ 係即係嗰啲解剖啊，解剖啊嗰啲啦，係啦。咁啲身體嗰啲構，即係嗰啲肌肉嗰啲點樣運作啊，嗰啲又係學啦，一齊學。學完之後到實習嘅時候，你開始會知道自己對邊一方面嘅病人會有興，即係想做多啲。咁當陣時你就會可以實習嗰陣時可以揀噶嘛。 喂，再問多基本少少，係算唔算醫？即係係咪係讀醫科裏邊咁樣？ 我哋叫 rehab science。 哦、 即是康复 康复治疗 科， 明白明白、哦、okay, 即是物理治疗那些都是 没错、 哦、 没错 okay, okay, okay 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还有这个 言语治疗 当时理工就没有言语治疗、哎、现在其实理工都没有、哦、是那个叫做、即是那些诊断放射诊断科、哦、还有那些检验那些 magnet science 那些 明白、 就是化驗室嗰啲， 明白明白， 呢幾行咯。 咁係你一開始已經係即係已經即刻係做一個關兒童集中。係 啊，其實 做幾耐啊？ 又係。哇，好耐咯。 係咩？ 我年資好高㗎啦。 哦，咁會唔會覺得其實香港嗰、那個即係呢方面嗰個發展係？點樣咧？ 其實香港幾好噶， 哦，香港算係幾好， 嗯，係啊，算唔錯噶，嗯。因為有時有啲舊同學啊，嗰、那個小朋友可能都有時會有事咧。咁佢有啲都翻到嚟香港咁啊探下我咧，咁我講下俾你聽啊，我哋做啲咁樣。就算澳洲嗰啲啦，甚至美國咧，有陣時都話啊，你香港做得好好、啊。 誒、欸，咁樣樣。 係啊，咁樣。 賺一賺先，我 賺一賺先。 成鬧香港唔 係。係啊， 都有好嘢 都好嘅，係。 O、okay, K， 都全面。 陣間要仔細啲問下，即係究竟係邊係資源方面好啊，定係係個設備方面啦、啊、嚇咁樣樣。 係啦、 啊。喂 ，Angela， 解釋多次啦。嗱，即係如果有啲網友，當然你可以用揾翻一年前嘅特別節目。 我都冇聽翻。 係咩？我記得一開始我哋有講，究竟我哋咩集中力不足喺呢個 嗰度會約啊， 嗰度會約係啊。喂，繼續講問翻解釋少少啦。你就係、是、啊，即係有啲網友唔知道，其實佢同我就大學同學嚟嘅， 冇錯， 一齊讀呢個經濟金融啦。 係啊， 跟住你就發覺唔係喎，做社工好似前途好啲喎，係嘅，係啊， 唔係係比唔上你哋， 唔係啊，唔係唔 係， 係係係。喂，咁你嗰個職業係點樣咧？又叫做 我一個社工， 係就冇分嘅。 有嘅，其實我諗同 Ivy 嗰個都有啲似啦。其實都係喺社工都係分好多唔同嘅類別嘅。 嗯，有冇話要讀咗啲咩課程先會做到呢個嘢？ 其實就應該點樣講呢？即係譬如如果話 focus 喺特別需要或者係發展障礙嘅細路仔咧，其實社工個 training 裏邊係冇嘅。係啦，我哋讀嗰啲係一啲比較基本一啲心理啊、成長啊，好多唔同嘅方法即係佢哋點樣睇一個小朋友成長啊，嗯、或者我哋在社工的層面怎樣幫這一群人啦、啊、可能分了細路仔科、老人科、青少年科、精神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科的。 是 的，那我都是在我自己 placement, 即是個實習裡面揀返細路仔啦，咁但是你話、哦、我出來做的時候乜嘢都不識，咁點做呢？咁因為我讀完嗰個社工 master 之後，咁另外再有讀一啲唔同嘅課程啦。 即係你意思係個，即係如果係要專注喺做兒童發展障礙裏 面 咧，就咁係社工以外就 做唔到嘅。 哦， 係即係如果一個係只係讀完社工出嚟嘅同事咧，係唔識嘅。咁、 嗯、 樣，因為我哋嗰個學習裏面係冇呢個部分咯，咁樣，咁、嗯、所以變咗我另外一個 master 讀 counseling 嘅時候咧，咁我 focus 係做細路仔，不過做細路仔嘅 counseling 嘅，即係小朋友輔導嗰邊都仲係唔識特殊需要細路仔嘅。咁、 嗯、 我做咗我而家呢份工嘅時候咧，咁因為實在太多啲特殊需要嘅細路仔，亦都要同啲唔同嘅治療師，好似 Ivy 佢哋一啲職業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同時合作嘅時候咧，咁實在係唔識啊。咁、嘅時候就再讀一啲 course 咧，即係而家坊間有好。多嘅其實到一啲 short course 咁樣啦，其實我就 Hong Kong U Space 讀嘅呢一個 course 就關於 SEN 即係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就再 focus 啲，所以我係調轉嘅，我係做緊翻轉頭讀噶，即係我係 即係做下又唔夠又讀， 係真係唔係好識。咁譬如我從啲同事身上學好多，睇好多 ，and then 翻去學校嗰度再睇翻，哦原來佢講緊嗰啲就係呢啲，哦原來你哋講嗰個 training 就係呢啲，學翻一啲方法咁樣咯。 嗯 ，OK 啦，就初步了解三位嗰個工作崗位啦，即係下一步咧可以試下了解你三位個即係點樣互相配合啦。但係頭先咧，譬如話 Angela 講一樣嘢就係話好多啊，即係你話而家其實有幾多咧？即係嗰、那個嗱。 要問翻阿莊醫師先，因為咧其實我哋未介紹節目，未介紹節目名， 係喎， 因為唔緊要，因為咧點解我哋一成日要介紹咧，就係因為大家聽呢個節目咧，其實我諗節目都諗咗，即係節目名都諗咗段時間。點解咧？就因為當初阿莊俾呢個特別節目咧，就講兒童發展障礙嘅。咁好多朋友其實未必了解嗰啲字眼個關鍵，因為我即刻同節目出發就，喂莊咁長，架點搞啊？不如兒童障礙算啦咁樣。莊即刻打我咁啫。佢話兒童發展障礙同兒童障礙就兩回事嚟嘅。 係啊，啲六個字係缺一不可嘅。 係，喂輕輕，喂可唔可以輕輕講解一下咧？即係點解會缺一不可咧？唔係即係兒童梗係啦，呢啲唔使講啦。咁即係兒童發展障礙係有冇啲乜嘢嘅？即係點樣先算係一個兒發展嘅障礙？ 唔係因為佢本身你發展嘅係一個長一個 long period 嘅一個 long lasting 嘅一個過程， 係一個過程嚟噶嘛。咁你可能佢你嗰陣時喺可能期間有個障礙嘅，你一路要睇住佢有個成長里程碑㗎嘛，咁可能有啲可能遲呀，有啲障礙呀，咁所以個發展同埋個障礙兩個係要拎埋一定息息相關嘅。 即係一定要一段過程裏面出現咗問題，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或者點樣簡單啲去界定一個小朋友可能有兒童發展障礙， 即係小朋友成長嘅過程裏面出現咗一啲障礙咯。 係有邊類型嘅？有琴日多得好緊要嘅啫。 其實都幾多 的。係啊，係你數得出嘅，其實都 我數啊。 哇！ 唔想講就講就實講咪。 係咩？係。 嗱，基本上咧就有聽障啦。 係，即係聽嘢。 係啊，聽嘢嘅問題啦，有視障啦，睇嘢嘅問題啦。跟住咧就有一啲係叫做肢體嘅殘障啦，即係叫做 physical 嗰啲啦，即係譬如頭先講嘅大腦痙攣嗰啲就係其中啦。 OK， 係啦。咁另外就有智障啦，當然，我哋而家叫智障嘅，即係佢個智能上有啲障礙嘅。咁另外咧就會有係過度活躍啦。過度活躍就包埋可能係啲即係叫專注力不足症。 哦， 系啦，呢个就多嘅，呢个都多嘅， 系 啦，系啦，咁就有语言嘅障碍啦， 系 呢个都多嘅。另外就依家就真系比较多嘅咧，就系家长好关注嘅就系自闭症啦，依家就叫自闭症谱系嘅，英文就叫 ASD 嘅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咁呢个名就 系 咁， 系 咁仲有冇啊 ，John？ 特殊學習 困難，特殊學習困難就有其中包括讀寫障礙。 嗱，點解咁樣問呢？就因為如果聽我哋節目名咧，其實即係我哋默默諗咗好耐嘅，跟住就諗咗喂，叫咁樣都唔係辦法喎。咁第一，好似 Ivy 都提起嘅，就話之前都有個。即係有個命題啦，就叫星星的孩子啦，就係講一啲關於自閉症嘅嘢啦咁樣。咁我諗，其實呢個名都好似幾好喎，因為正能量啲嘛，感覺上好似即係好似要柔和啲，唔使咁沉重咁樣嘛。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偏頗問題，就其實呢個節目就唔係淨係講自閉症嘅，係咪其實好多人誤會咗，即係或者淨係喺個焦點擺咗喺自閉症嗰度㗎，其實。因為譬如即係其實你講其他嗰啲咧，可能會唔會好多人忽略咗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小朋友淨係有咩問題都係可能係自閉症啊咁樣。 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可能自閉症普係障礙喺近呢幾年個增加嘅人數係個升幅係特別高，其他啲都係一個好穩定地嘅一個人。一個病發率啦，但係自閉症係近啲十幾年就會係特別多咯。 又或者咧，可能自閉症咧，家長唔係好理解咧，所以覺得好可怕。即係譬如你聽障咁 ，obvious 即係一定係聽力有問題，言語障礙就一定係講説話嗰個部分有問題。但係自閉症聽好多，咁即係點樣啦？係唔係真係個智能有問題啊？講唔到嘢啊？定係佢唔識同人玩啊？咁所以變咗可能個 focus 會擺咗多少喺自閉症嗰度。 先講翻兒童發展障礙啦，即係譬如自閉症。其中一樣嘢啫嘛，聽幾位講，咁其實有冇一個科學，即係大約係會唔會個機率係有幾高，或者係即係譬如一百個小朋友裏面，其實會唔會話係統計到係有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咧？即係如果俾啲人了解過， 美國就88個有一個咯， 係啦，佢應該2002年嗰陣時咧都仲係160。個人有一個，跟住已近呢十年已經變咗，由80個別有裏面有一個係自閉症普係障礙嘅小朋友。 我哋最嗰陣時讀書嗰陣時咧，我講緊譬如再早少少十零廿年咧，就1000個先有一個。即係嗰陣時嘅數字。 但幾矛盾喎！即係如果你嗱，如果醫療科技不斷咁發展咁計咧，理論上應該係。 即係越嚟少病痛㗎嘛，病徵㗎嘛。就但你哋咁講，即係越嚟多，都幾恐怖嘅，多得到。因為譬如你一千去一，而家一百六去一，幾百 八 一， 係咯， 係咯，你一至一百個已經有超過一個係會有啲咁樣嘅問題喎。因為有冇話咩原因咁樣㗎？其實 有一個好大原因就係以前係唔係咁認識呢個呢個病啦、 啊。我真係唔理你 啫。係啊，其實因為始終個嗰、那個嗰、那個範疇太廣咧，咁可能佢一定要好耐以前，即係可能十幾廿年前，可能真係要好 typical 嘅，好真係最傳統嗰只嘅咁先界定佢只。咁而家發覺佢嗰、那個、那個變化就太多。 嗯。 咁所以而家就可能越嚟越納入嗰個標準越嚟越多。咁佢而家近其實越近呢十年，其實嗰個診斷標準開始納入得越多啊，開始認識個病多啲啊，咁你自然嗰啲病發率就會高越嚟越高咯。 嗱、你講認識，我諗一定從家長講起啦、我諗我估計啦，即係好多家長當即係都可能會措手不及啦，即係如果知道咗呢樣嘢。咁近排其實譬如你睇新聞都可能有啲明星原來係即係可能個仔女係即係都講返受訪問咁樣，即係大家留意新聞都可以知道咗啦。咁一般家長其實會唔會話有啲乜嘢嘅，即係點佢會去到會唔會去到好後期先會帶啲小朋友出嚟，即係先會驗到其實佢哋有一個兒童發展障礙。 做評估啦，即係做評估。 但係咪強制性做定係？ 唔係。其實我見咧有啲家長咧，其實因為而家可能個知識真係越嚟越普及咧、去到幼稚園嘅老師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基本嘅認識。呢啲咁樣嘅病症，咁好多時候我見到嘅就係老師會係第一個舉手話俾爸爸媽媽聽，喂佢嗰個行為同一般嘅同學仔唔同喎、如果爸爸媽媽本身自己察覺唔到嘅話，咁、樣可能最第一個發現嘅好可能係言語咯。好、多時候咧，媽媽打嚟都係佢言語講唔到嘢啊，佢幾多歲㗎啦？佢一個字都講唔到。問下，咁佢眼神點啊？我冇噶，唔望人噶。問下，我哋一路聽咧就知道，其實嗰個未必淨係言語 delay 嘅同學仔啦，咁樣。不過而家可能佢哋簡單啲嘅就係、是，譬如佢哋有啲頭先阿張都有講，有啲 milestone 噶嘛，即係兩歲 suppose 佢應該講啲乜嘢嘢，三歲就做到啲乜嘢嘢，咁佢哋大概知道已經一粒字都冇，開始同同學仔溝通唔到咯，咁佢哋咪覺得開始古怪咯。 唔係，但你講係即係教師發展，即係唔會話即係 B B 出世嘅時候，即係幾會冇啲咁樣嘅檢驗啊？即係譬如即係普通人健康驗下血啦、即係嗰啲咁嘢噶嘛。 其實咧，最主流嘅就係母嬰健康院噶啦，一定係 啦， 係 啦， 係啦，主流就係咁咯。你六個月大咁啊，九個月大或者一歲咁去噶嘛。咁嗰啲咧就係好基礎嘅，即係好基本。啊！即係見到，譬如你話視像嗰啲，喺嗰段時間就應該睇到啦，應該係咪啊？聽像咁佢話你叮叮叮，佢又唔理你咁樣，咁嗰啲就好基本，嗰啲好早期就會發現啦。咁我頭先就漏咗早產嗰啲嘅，即係早產嗰啲都有機會係有發展問題嘅、因為即係佢未 develop 得好就出咗嚟咁。咁嗰啲又好容易就知啦，醫生一定即係睇得好實噶嘛呢啲。咁、但係唯獨是我哋頭先講嘅有幾款啦，即係譬如自閉症啊。一啲語言遲緩啊，或者過度活躍啊，嗰啲就難啲嘅，因為係你唔係即時驗到啊，嚇，同埋有陣時啲家長都會諗住，會唔會佢曳啲咋？會唔會佢係自我 遲講嘢啲咋？我都遲講嘢嘅噃， 咁啊，慢慢咁變咗啲家長就會其實啲家長都好多時都快㗎啦， 而家越嚟越快 的，都會揾方法。 而家擔心啊，嫲嫲即係哇，一個禮拜唔講嘢喎，會唔會即刻拎去驗？ 不過真係冇樣睇嘅，因為即係我哋有好多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啊，可以好靚仔嘅，所以冇乜樣睇，真係真嘅。如果有嗰啲我哋叫做有樣睇，譬如 dysmorphic 嗰啲，一出世可能個樣都已經可能係你見到同一般嘅小朋友有啲唔同，嗰啲咪容易睇咯。但譬如我哋去到三歲前，我哋叫做啲symptoms 會出現咁樣啦。所以好多時候翻咗 M 班，開始同人接觸啦，開始教嘢咯，開始坐定定係坐唔定，就會分別到嗰個分別喺邊度啦。 即係 Ivy 咁講嘅，即係譬如講頭三至六個月，即係啲比較啲外。比較容易察覺到嘅一啲發展障礙問題，咁、但係開始你同人接觸嘅時候咧，就嗰啲咧先會顯到出嚟。 有另外一啲問題就出咗，譬如有啲細路仔去到 play group 要大叫嗰啲，唔知你有冇Angela 有冇見到？即係啲家長就會覺得，哇！即係因為你依家啲細路仔好早去 play group 噶啦嘛，可能幾個月大就開始去 play group。 幾個月你已經 係啊，咁即係半歲就去 play group 爬噶啦嘛。 係。 咁話哇！你見到啲嘢就大叫，咁你就會覺得哇咁得意嘅，咁可能就你已經察覺到個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唔同。 咁樣。 喂，但好辛苦嘅，唔係即係唔係我真係好擔心嘅。喂，大叫又驚，唔叫又驚， 係啊， 係咯，點搞啊，大佬？ 係咯，驚㗎，係 咯， 即係變咗你，因為你 大叫都活躍嘅，冇問題啦。 因為你又要，即係我哋就係、是，即係其實家長一定要睇究竟佢個大叫個原因啦、啊。當然，咁但係如果佢話翻咗人哋翻咗十堂，佢又翻咗十堂，佢第十堂都仲大叫緊嘅時候，你就會諗下，咁解？你是發生什麼事呢咁樣咁變咗 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啲失控嘅大叫嘅、 哦、 即係你見到佢嗰個大叫嗰個驚惶係同我哋perceive應該佢個反應唔會咁誇張上十堂都仲咁樣大叫呢咁、嗯、就係、是、我哋叫做可能係同一般嘅小朋友有啲分別 但譬如 Angela 你講係話即係嗰個教師理論上都應該有啲知識係去 唔係一定嘅但係都可以話啲幾年咧係越嚟越普及啦。 係咪硬性啊？你知唔知㗎？即係 唔係硬性，唔係硬性。 即係有可能個老師其實係唔理佢咁樣嘅喎。 會，尤其是而家幼稚園啦，我講緊即係幼稚園咧都分正常嘅幼稚園啦、啊、，I 位即係兼修位啦 ，S 位即係特殊位啦。 咁 我 明顯 特殊位就梗係放啲特殊需要嘅 學生。 I 係兼修。 咩叫兼修？ 兼修即係嗱，譬如如果講有啲三種幼稚園 ，S 位叫特殊位，收啲特殊嘅細路仔； 係 正常嘅幼稚園咪收啲正常嘅細路仔咯。I 位咧叫做兼修，即係兩樣細路仔都收。 哦， 係啦，咁我哋一定有指定嘅數量要收呢啲有特殊需要嘅細路仔。咁、嗯、所以個師資上面咧會比普通幼稚園會好啲嘅，多一啲識特殊需要細路仔嘅老師啦，同埋有啲治療師喺裏邊定期咁樣睇住呢一班小朋友。 但你都係要知道咗，你先會撥到佢。I 或者 S 係啊係啊， 要申請要派噶， 係咯。但係而家講緊就係、是，係咯，就係講緊就係話佢根本都未確認到嘅時候。 普通幼稚園老師唔係必定收或者唔係必定識噶， 係咯。 真係越嚟越普及，家長都越嚟越識得多嘅時候，咁、嗯、通常幼稚園都會有一啲都唔可以咁講，即係話可能佢哋嘅知識上面都會真係多咗一啲，咁、 嗯、 就會識咯。 但如果譬如話普通家即係普通老師，咁可能佢唔識，即係當。原諒佢啦，即係唔係咁？你方請聽你兩位講都要讀唔會好多嘢噶嘛？咁如果佢即係唔 miss 咗，即係原來呢位小朋友係有問題嘅、嗯，可能佢去到唔知兩歲啦，咁假設啦，咁可能個家長先發覺，哇！真係好奇怪喎、啊，會唔會延遲咗嗰、那個？ 其實一定係越早越好咯， 係一定會，即係如果你咁樣問就一定會， 咁樣樣， 一定係，因為你個腦 develop 緊啊嘛。 嗯，我即係有，即係如果早發現，其實 係啊，其實係真係個腦嗰個有變化嘅、嗯，即係因為你事實上個細路仔有兩歲至三歲，佢基本上係好多嘢都未個腦袋未發展咗佢啲組織噶嘛。 嗯， 如果佢喺個亂嘅層次，佢喺個冇學習嘅層次個處境裏面去成長，咁佢嗰兩年其實個腦都係即係某程度上真係亂七八糟。 嗯， 但係我哋係擺一啲。正常嘅一啲正規嘅一啲學習嘅模式落翻去，喺佢嘅經驗裏面咪調翻轉，提升翻佢個腦袋嗰個發展嗰個正常嘅程序。其實我就經驗上，我係覺得係真係咁樣變化咗嘅。係、 嗯、 啊，咁呢個都係我哋即係治療嘅理念嚟嘅，其實。 喂，問阿 John， 你話你嗱針個跟個腦噶嘛係嘛？咁、嗯、你係咪 跟個頭嘅？ 跟個頭係。咁係咪你係咪即係咩年紀嘅小朋友？其實都係 一般嚟講都係二至六歲呢個時間係、 哦、 大腦發育嗰個黃金期，都係呢段時間去做多啲咯。 啲、啊、兩歲前嗰啲案件就可能少啲咁樣，或者 或 者唔做針灸咩係咪？ 咁當然佢之前即係其他訓練啊或者評估咗做評估咗，咁當然做嘅其他好啲咁。因為始終佢，即係我哋，即係始終吉落個頭度嘅，其實咧都要等佢嗰、那個腦筍 生埋， 係啊係啦，即係有一定係危險性嘅。咁、 嗯、 我一般嚟講都係兩歲，因為佢哋本身可能都有啲發展遲緩嘅一個情況，可能佢嗰個筍盤都可能會遲啲生嘅。咁、 嗯、 所以一兩歲咧就一般嚟講最比較穩陣啲。咁其實我好多時見到啲 case 都係即係你話真係好早發現咧就。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少數嘅，通常一般嚟講都係 around 接觸多啲家長問，通常第一次嚟咁問佢啊，幾時開始發現佢有啲咩情況？通常都係歲半啊，一歲多啲啊，或者兩 around 兩歲咧，咁覺得佢有問題，先帶佢去即係啲本健康院或者係兒童評估，即係兒童CAC， 即係我。那個叫咩咩體能咁智力測 評估中心咁 樣，評估中心咁咯。 O K， 係 哦， 好，咁啊嗱，即係暫時呢度咧就講咗對於普遍啦，即係點解我覺得我哋即係需要開始慢慢講下你節目講呢、這個題材啦。咁啊，陣間先有啲嘢咧，其實都要再問翻嘅，即係譬如啊，即係譬如兩歲，咁究竟係咪一個大家覺得好一個關鍵嘅年紀咧？係咪？即係點解會覺得啲家長可能去到兩歲先，唉唔得啦，我都要揾救兵啦嚇咁樣，或者係究竟成個即係發展障礙嗰個流程係咪成個嗰個階段性係點樣咧、嗯？或者係而家香港即係通常發現到情況啦，治療嗰個流程點咩？咁我哋唞唞啦，係嘛、嗯？即係第二節初時咧，咁啊莊醫師咧就介紹了一段片嘅，俾大家睇。系啦，咁就係呢個 藍色行動， 係 一個係一個即係、就是、國內一個慈善機構，即係一基金，即係阿李連杰 嗰、那個，即係咁佢黃飛鴻嗰、那個。 係啦，咁佢下有一個叫藍色行動嘅，咁主要都係關注自閉症嘅小朋友， 冇錯冇錯 活動啊。咁佢拍咗條片嘅， 係 咁其實就一個類似教育嘅一個片啦。咁其實中間都係一啲動畫嚟嘅，咁其實都冇真人出現。咁其實都係用好短嘅時間，嗰段片嘅個名就叫做四分鐘認識自閉症啦。 冇錯， 係啦，咁就係一個用最短嘅時間，用好淺白嘅一個令到我可以好容易認識自閉症究竟係咩事。 冇錯，咁但係你係要聽國語嘅，係啦，連當年就話，即陣第二節翻嚟再傾。 去到了機場，記得 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亲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